一直到90年代还有在用的，这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用的了。所以禹县的月楼特别多，它留下到大概200肯定是有的，更多应该是有，而且呢主要是他们一直用到很近，所以是我们去能看见的，往往一个村子里边一个堡子里边相对来说还是最华丽的那个古建筑的地方，因为基本上都是乾隆咸丰以后的，甚至更晚的，是民国以后的这个建造。戏楼月楼里边它的隔断就装修还在，就当时这个要唱戏的时候要从里边出来，然后出来进去的嘛，还有小后台好几处，还有一个可以过去的，就是不影响通道，然后搭上板子就可以唱戏，特多。水涧子的在南部门上的南庙就文昌阁，这种当然有些难度，我们先把它想象成跟什么比较像，先提示一下，其实是跟紫禁城门口比较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五凤楼啊，就是这个午门不是出来俩阙嘛，然后那个构成当然是很隆重最高级的，但其实呢就是明代的这些建成以后的这个禹县的堡子里边的最隆重的这个庙，有的是南庙，有的是北庙，有的南北边都有，尽量的其实都会仿这种模式，就中间一个高楼，当然现在我们看见没多高，旁边有两个小的，完了有可能放钟鼓，然后呢这个两边的小楼，当然我们现在看也不像楼了，但其实它的构成呢就跟我们对着一些明代的画看画，这个北京皇城的图的那个空间的意象特别的像，就虽然它没那条件，因为它也不可能做起来啊那么高大的，但这个模式特别的像。而有的呢可能那个钟鼓楼已经失去了，然后光剩下中间的这个，但是大体上呢也是三重，低的、中的、高的，就这个意象，就中国建筑很重要一特点，这个层次感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大家不妨万一去禹县的时候，你可以往这个午门啊，往这天坛啊身上想想，苏绍的一三教庙，这真武大帝的像。我看有专著专门研究过，因为禹县的这个传统啊，各个就禹县其实是一个特别是社会人文的学科的大家荟萃聚集到这儿的一个田野，共用的一个特别看重的田野，因为禹县留下的东西太多，因为它的文明的遗迹，它保有的遗迹相对而最完整，所以呢也不管是研究音乐的还是研究饮食，当然研究这个道教的，研究这个礼制的，研究元明时期明清以后的这个当地的社会史社会生活的，然后怎么跟北方既隔绝又这个相通的这种关系的，因为它是个文明交汇的地区，既是冲突的又是交汇地区，就它后边的动力啊太强大了，它完全不是一个村子，我们在一个村子看见的完全不是一个村子的问题，完全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村子的问题，我们在一个县看见的完全也不是只是一个县的问题。壁画保留了很多，塑像一个都没有了。关帝庙呢是单头关帝庙，它比较特点是它的石旗杆，这旗杆是石头的，而且是山西做了运过来的。壁画留下来的特别多，然后关公古老的壁画很难得，上面的牌匾上写着这个五路祠，路就是道路的路，祠就是祠堂的祠。另一个例子，武当庙留下特别多，这里边的壁画是应该是明末或者清初期的，非常完整。龙王带着他的一路人马来了，很重要的是左手里边拿着一碗水，带着降雨来了。泰山庙，泰山奶奶，然后有地儿叫娘娘，天仙，其实类似这个会跟求子繁衍后代有很大的关系。观音，财神，然后登山楼，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高大的楼，暗色的豁口墙上是到时候这个挂灯的时候放的木头棍，然后可以挂上灯。定安县的登山楼，禹县可能留下来三处左右。佛殿，明代的佛殿，嘉靖16年创建，然后从建筑形制看呢跟这个题记的年代还是吻合的。刚才说的呢都是每个村每个堡子自己的那一套庙， 其中呢还有一些是不专属于哪个堡子哪个村自己，往往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划，大概可以类似于一个乡，那其实它也不那么严格的那个对应啊，大概那个尺度就是若干个村子用的，几个甚至更多，然后会有很多的信仰的这个对象就供奉在这里边，所以崇泰寺看规模很大，旁边也没有村庄，它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庙宇。斗箭子的玉皇阁就是整个禹县的这个盆地的玉皇阁，就是每个村子每个堡子自己有玉皇阁真武庙，然后州城有玉皇阁真武庙，包括北京城自己也有一个，然后这个呢是这个盆地的东山寺明初的一个玄山的建筑，它里边的壁画，连壁画呢因为有这个相当于佛本生故事的，里边在王子的阶段，就是这个释迦还在王子的阶段，然后华严寺这个暖泉的，暖泉可能有时候比禹县更有名，因为大家一般去禹县旅游都去暖泉西古堡，然后这个西古堡之外的下华严寺也是一组明代的很大的寺庙，应该是明代中期的，这是正德朝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这一次我们继续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我们的关注点呢是玉县的建筑遗产的思考，这就包括了村铺、庙宇和民居。主讲人是著名学者丁瑶先生。前面啊，丁先生谈到了一些每一个单独的村铺啊，也就是村庄里面的他们的不同的配置，比如说有月楼啊，还有庙宇啊。其实啊，在整个的玉县还有不仅仅局限于单独某一个村子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物，他们是共同使用的，就像前面说到的不少的建筑。 说到这儿呢，大家看起来什么事儿了，这说的都是明代的事儿。明代的事儿不只是这个嘉靖朝的时候引耕做了一个乡约作为这个乡村建设的导则，还很重要的是，特别是对我刚刚进入禹县田野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做研究建筑史学习建筑史的，所以呢其实特别感兴趣这些庙。首先啊，现在当然会关心更多一些啊，一下看这个北京呢，其实明代的东西有一些，但是按照北京的城的规模看呢，密度其实也不是那么大，就是也不算是多的。但是到了禹县呢，感觉这个禹县还是明朝呢，还在明朝的这个建筑环境里生活，天然的这个地理的画面，那是明朝，这个地质时代以来就没有变过。州城县城里边最主要大的建筑，特别是十年以前，那更不用说，还是整个明朝的这个大建筑控制着它的天际线。然后再说到，就竟然明代的建筑在禹县可以分若干期，这个在别地方还是不太容易能见到。大概从明初孔武的，其实也有永乐朝的，然后大概永乐到宣德左右，然后到了正统正德之间，然后到了嘉靖这个万历之间，最后到明的最末期，到这个康熙初年的时候，这些东西大概你看分一分，就是明到清初可以分五六期，而且看出来差异。这在别地儿，我当时学习建筑史的时候，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是很大一震撼。正德朝的壁画还是这个十六世纪初的，相当于文艺复兴嘛。双阳寺，明代中期的，在桃花镇。然后圆通寺，这可能是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的，是在凤凰台上的池岩寺，主要是清代时期形成的一组很复杂的，还有立体交通。看了这么多堡子，看了那么多庙，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禹县这些堡子叫什么名，刚才说到了一些了，但是呢因为名字是特别大的学问嘛，这毫无疑问。然后呢我们可以先稍稍关注一下这些，其实首先它是根据它的自然条件或者位置来命名的，而且呢其中好多呢是跟水有关，所以你看有涧，很大的冲沟啊，然后泉 因为它的泉水其实还不少。河不用说了，嘴呢其实跟这也有关。蛙就是蛙，然后口，当然口呢既有山有水，松口、九宫口、北口，还有湾，还有水。有了这个前面的提示啊，回到禹县的这个盆地的地理格局，首先从渭边上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水道，就是从暖泉水库这样一直过来，绕过这方台，汇集一个大的定安河流过去，出了豁口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桑干河，汇入到桑干河里。所以呢这条河呢原来的名字是一个应该是当地的北语的名字。刚才说到新石器时代以来这就是一个文化文明汇集的地方，也就是说当地的话并不是我们后来使用的汉字的那个普通话，所以后来呢被重新的一轮一轮的定义，然后重新的命名。在唐的时候至晚，可能在北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俗名叫葫芦河，葫芦河嘛。后来呢就现在的名字写定为湖流河，最大的河，禹县盆地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走过去的河，包括北坡的冲沟。所以北边呢是比较适合特别沿河谷还能种一些，因为它冲下来的这个洪积的东西，历史上洪积的东西以及风吹过来都很多。南边不同，南边是很大的山，南边很大的山有若干个谷口，就山口是形成了一个一个小的冲积扇，金河口的冲积扇，小微型的，已经看见鼓起来一点，那就是冲下来若干年的石头不停地往下冲，不停地往下冲。所以呢在南边种地呢其实有些困难，但是在这冲积扇的边缘，在谷口，在这个河流的边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农业文明，就是人们啊怎么艰难地跟自然作对，把冲击扇冲下来的石头推走的方式，这个地方就可以种地了。石头干什么用呢？石头用来砌墙，挡住再下来的石头。非常精确的地点，你就可以看到狭义的人和自然的边界。地方志里面长期流传称之为凤凰台的地方，因为它打开就像一个凤凰展翅一样，平面上看。其实从现场直接看也有类似那个效果。它是一个高的台地，但是它上面特别不适合种地，种庄稼。所以上面的规划区划，明代的时期主要是军捕，就是瞭望，因为它是高地比较方便，开垦的种地很少。后来到现在呢，其实它是人均禹县这人均耕地面积最多的一个地理单元，但是它的亩产很低。所以呢这是最早的禹县还是精耕细作的，这两年正在发生巨大的剧烈的变化，就是开始有大规模承包的在村子里边甚至跨村的，然后用机械化生产，然后可降解地膜也开始在这几年开始大规模应用。但是在凤凰台上是最适合做这种，因为它就像跟哪儿跟纽约的规划很像，就全是格，然后一看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种吧，然后就特别适合机械化。几个不同方向的地质构造的断裂带，最大段的当然是沿着这个就是湖流河，因为有这样的地质构造所以才会有湖流河。其实就是一方面它是一个标高上的低点，另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断裂带的附近有很多的水泉，有很多的地下水层的裸露处的开口，在有条件的时候它们就可以喷涌而出，成源源不断的供应它的水源。其实北京这边也类似，我们可以看见北京往西山那边去，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多说。但禹县这儿正好是一个封闭一点的盆地，就像把这个华北大平原端在一个盆里来看的时候的情形类似。湖流河右上角那儿，雪山那儿就是小五台山，因为它的海拔普遍达到2000米以上。然后在湖流河旁边呢，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有水田的灌溉，也就是说它可以种水稻的。定安河是它的一个支流，汇到它这儿。金河口、松之口、九宫口一直到石门峪这边，就是源源不断出大石头的地方。特别是石门峪这边，一直到今天，如果是雨季，就是盛夏刚刚过去的时候，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这边刚下过雨，可能还会不安全。当地人劝阻我们不要在下雨之后去那儿，因为 比如说头天晚上下的雨，然后里边滚滚而出带着大规模的石头就过来了，在那儿正好碰上它，那什么车都会先翻。所以其实禹县这盆地里边一个小盆地，就刚才说了，大概几十公里乘二三十公里，然后人的活动面积其实更小一些，但是气候还挺不同。石门峪就直直的往上走上去，大概这段路我们走了40分钟，走到那个峪口，然后再往里走，曲曲折折的就可以到灵丘方向去，到山西那边去啊。里边有的地方确实是所谓一线牵的地方，北口最重要的里边进去之后就是飞狐峪，景色无比好。九宫口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在这儿栖居，当然旧石器时代的时候气候应该不太一样。松之口、金河口，金河口是最美的，里边是这个重建的金河寺，我刚才说到的辽代的非常重要的佛学研究中心，也就是辽代最精英的一些高僧大德们这个生活工作学习的地方，出了很多重要的著作，风水很不同，有机会建议去参观游览。最大的一块水体暖泉水库也是给北京供水的，虽然离得很远，虽然看上去有点远，但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是这个十堰哈，就是这个汉江都给北京供水了，这也就很近了。来源特别是来源在太行山中的盆地，暖泉就是暖泉是一个几个水汇集的地方，再加上它又是离后来因为人为划分的原因形成的山西河北的省界最近的地方，所以呢它后来高度的发达，有好几个堡子汇成了一个很大的聚居地，现在是个镇了，也是全国的名镇，然后还有名村也在里边。西谷堡也很有名，就打出花的什么表演啊，什么过年的时候我说中央电视台放那些片基本都是来到这儿。还有这之前姜文拍鬼子来了，那是好多年前，然后在这儿拍过，就是暖泉这个地方。其实原来郦道元的时候，就是汉以后这地方就有记载了，说这有暖泉有温泉，然后灵泉卫泉就是在后来的就是现在禹县县城的附近，其实它西南角也是有泉水，因为这个一方面它北边挨着的是县城啊，北边就是分析了之后我们其实会发现，从唐至晚，从唐把最重要的中心意味着它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军事和这个居民的定居点，那一定要水源的保障，要有一定的防御性，所以它北边是利用了天然的河道湖流河，但是湖流河也好，还有华北其他的河，最有名的当然黄河、淮河，正常的情况如果没有人其实都是滚动的，因为它在哪儿流时间长了它又高了，完了滚到别地儿去了，这个对于它河来说是自然的，是天道，但是对于人来说就变成了太残忍的事情，太恐怖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要把黄河治好。然后唐代以后湖流河就被定型在这里，因为最大的城市定在这儿，北边城墙明代的时候就正武庙玉皇阁定在这儿，所以北边就变成了护城河，天然的河道变成了人为的城墙城池，然后庙宇城市活动的建成环境体系的一部分，就是人文化。当然没有不觉得北边的县城会说什么天好夏天的时候，那俨然就跟这个什么莲花池一样，或者是曾经的唐的曲江池一样，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地方，然后利用天然的一个水面。禹县县城所在的地方金波泉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三关河，这是我刚才说这个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们就生活的地方，而且同时可以看见北边来的人南边来的人，就是东北人河南人都在这生活，在禹县，我的意思是在新石器时代。这个莲花池水面不大，但是在魏片上还能看见，很重要的是郦道元也来到过这里，然后他记录过这个水池，然后说到他的原名，然后我们一看，哎，水池就是这水，人家地方跟他说一样，然后水池竟然还在，因为底下应该是有泉水，虽然已经缩得很小了，但是呢夏天去还有一汪水，冬天去在冰上可以做一些游戏，旁边就有热腾腾的温泉，其实然后村里的人呢就会在这儿洗衣服。然后水界刚才说到了大的水， 然后水口、冲击扇，然后泉，然后水涧、冲沟。冲沟的这种形态其实就跟然后陡涧，其实就跟普遍的市县性黄土地区存在那种冲下来的情形特别特别的像。引耕的那个导则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在这样的地方，那就要利用这些深涧，把这涧边的地方如果能建起来，你们的补墙那可能利于防御。还有水库，大小不同的水库，所以雨线的景色其实还挺多的，美不胜收。灌溉刚才提到了，其实在湖流河的干流旁边呢，很早的时候就会用引这个淡水。现在呢，我们在戴王城的遗址里边，戴王城村里边还能看见水稻，种水稻的地方，但是比较少，主要还是旱作的。就是雨线主要吃的，主要种的还是黍子，然后后来经济作物玉米，吃的呢黍子，就是黄米、黄米糕、黄糕、这个炸糕、豆包这种东西。然后而且它是真的在吃，不是做成了什么，就是它自己吃，每天一日三餐，还挺好吃的。然后黍子呢，所以你可以看见还有很多的种植。在那儿可以在夏天盛夏黍子成熟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诗经》里边当然是那种忧愁的感慨，诗人提到的彼黍离离的场景，就是每一个黍子都忧伤的弯下了腰，因为他们熟了嘛。但是谷子呢，小米呢很饱满，然后还比较直立，黍子呢比较稀疏一些，然后都弯下了腰，也很美。历史上70年代的时候做的水渠的残迹，然后水井，这是定安县辽代的县城里边还在用的，但是不知道这个水井是不是从辽代沿袭下来的，不用的时候盖上，这个井口石、井盖、辘轳都有，坑塘、水坑，海绵乡村。因为正常情况下，我的意思是干流是滚动的，然后水坑到处都是，基本人就在水坑和滚动的干流之间找地儿活着。现在呢就不同了，我们要发展出一套这个新的生活生存方式。村子呢，因为呢走两步就出去，就是你会发现边界，你会发现人造的环境的边界，我们一般会称之为这样就是一世界了。你要觉得这个环境这个人群啊，我很不满意，然后你走10分钟你就去另一人群了，或者你走10分钟就到了一高地，到南天门上可以俯瞰这个谷子，一下我觉得心态应该平衡很多。但是现在我们走好久好久也走不出去，而且你也看不见它边界在哪，就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同了，在这儿还能看见，在这儿还能看见。所以每次去雨县，我们要在不同的节令去，今年没有赶在鸡肥的时候去，很遗憾没有闻到那个时候特有的味儿，那个时候就是酝酿着这个生命力的味儿啊。夏天应该还会去，就是最绿的时候，就那种绿跟春天绿不一样，是那种水分特别大的绿。然后秋天刚才说很美很美很美，冬天另一种。 这是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的是著名学者丁瑶先生主讲的《玉县建筑遗产的思考：村铺、庙宇和民居》。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方面呢跟大家谈到了一些人文景观、人文遗产，另外一方面也谈到了玉县这些村民地名得名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在这里呢，有很多后面是涧、泉、河、嘴，还有岭、口、湾、水，这些名字的来源也和玉县的水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千百年来，天然的河道变成了人文的城墙、城池。这些水源不仅仅影响了在这里生活的人类，也让这里的建筑有了独特的韵味。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内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我们继续播出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我们的关注点是玉县建筑遗产的思考，村铺、庙宇和民居。主讲人是著名学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丁瑶先生。前面的节目当中，丁瑶先生谈到了玉县的村铺还有民居以及庙宇啊，不仅仅是根据尹庚那一本建村指南相约里面记载的修建而成，也和玉县的地理位置还有水源的形成变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丁瑶先生的讲解。 玉县的历史上最大的第二大的名人，第一大的名人呢可能没有在玉县生活过，在曹操之后的时代，有一个收在二十四史正史里边禁书里边名人叫赵志。赵志是禹县人，但是呢他为了摆脱后来的一个户口问题，所以上演了一出非常非常惨烈的悲剧，就是简单说就是制度其实是塑造了人，这制度是宏观的制度，就是人做出来的制度然后塑造自己，然后每个个体有可能会背井离乡，甚至一定要离开家庭走越远越好，装了不认识或者没关系，其实正史里面都写赵志。然后第二大名人王振是明代初期，至少在永乐朝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当然永乐朝的时候还没有叫北京，还不敢叫北京，后来仁宗皇帝想要迁回南京，然后宣德皇帝定为北京行在，他跟宣德皇帝就有交集，所以宣德皇帝才会相当于是托孤啊，让他看着他的小这个英宗皇帝正统皇帝，所以正统皇帝是他看着长大，正统皇帝是他是正统皇帝的偶像，所以呢他要带着他的小粉丝，但是他的职务比较特殊是皇上，从北京上八岭高速经过土木服务区的时候出事儿，没有回到禹县，然后发生巨大的变故，然后皇帝去了北边打猎好几年，然后王振就死去了，然后打猎好几年之后回来，在他的弟弟这个景泰皇帝后来因为这个七八年之后又他的哥哥又当上皇帝，所以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碑，立了一个寺，现在东城这个智化寺，我们现在可以看见非常完整的一组明代的建筑群，其实它是明中专门给皇上专门给他的偶像建的，白描的线勾的王振的像还在智化寺的一块碑上。王振是哪儿的人呢？王振就是禹县的，出了州过了河到了村里的博韦堡，然后这个是州城里边给做的寺，这应该是朝廷的力量，因为是禹县县城里边最大的一个寺，当时应该有一个三个主尊上面的藻井非常的精美，这是近些年维修过之后的这个灵岩寺的大殿，明代的官室的， 非常典型的官式，但是会有一点点地方的因素，不是抽象的毫无表情的，一看就是北京的，它又跟北京的有点不同，但是非常非常北京。搁在禹县的话，当地人那就是北京的房子，我们现在认为是王震的村，王震是从这个村出来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薄家庄，薄北堡，无殿顶的，虽然是三开间，但是你可以在村里，在明代前期能看见无殿顶的庙出现在一个村里，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但是呢就出现在这儿。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一定是王震他们家的村，而且包括王震他们家的房子还在，虽然王震应该没有在这儿住过，县城，然后他们村大庙和他的宅子很近，其实走路42分钟就能到。薄北堡后来的堡门，明代的那个寺庙上面画的可能是明代以后的壁画，庙前面的龙王庙、关帝庙壁画，清代的壁画，还有包括玉皇阁，以及刚才不是说到前面那庙吗，玉泉寺，当时叫玉泉寺，实际上它部分起到了，现在实际上起到了五道庙的作用。所以呢正好赶上有人逝去在村里，所以看见一个非常完整的丧仪的活动，有唐史学界老师做研究，他们当时去禹县来看堡子，就没想到看见这个书仪丧仪上面贴出来的竟然跟唐代的书仪差不多，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研究的田野考察。而且呢包括他的特别大的出檐，而且没有后来的民居，如果是高级的，如果这么高级的民居一定会加一层飞子，就是飞船方形断面，但是它竟然没有，就是一个直着的这样的民居。我说禹县可能还有十几处，听到过博物馆的这个同仁跟我们讲算是有趣的故事，明代的民居，然后调查的时候竟然发现这家干什么呢，博物馆人一看你这个房子可能是明代的，因为就从那个建筑的形制看，然后呢看出檐呢，出檐好像没有那么大，然后那家人呢说这个地上落了一摞木头，说这锯下来的，因为出檐太大挡阳光。所以呢就是这是禹县境内的明代的民居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再加上建筑上的证据，城里边的这个大寺庙，然后村里边竟然有这么大高规格的无殿顶的寺庙，以及这么重要的这个民居后边的挑檐，非常平缓的坡顶，这个其实是明代以及明代以前这个地区燕山南北地区华北北部东北然后内蒙高原地区定居文明的，如果做房子的话很长一段时间主流的，比如我们现在沿着京广线往唐山走就会看见这样的房子，出了山海关之后进入到辽宁境内就看见很多这样的房子，就是还是高级的房子，而不是说被后来的明清以后高级的房子要起几了嘛，所以你看民居也要起几，但是这房子当时又高级然后又特别的坚固，里边其实有些特殊的设施，包括它门其实是有机关的，就它的锁是有机关的，不用钥匙的锁，但是呢没有用过的人你是不知道怎么打开的，我们每次去然后总有同学被锁在里边，然后请人来开门，然后里边呢会有一个夹壁墙，非常坚固的用石板做一个小门洞的夹壁墙，外边原来因为会有那种大的木头柜子挡在里边，你就不知道那里边还有墙，那里边放人没问题，放东西没问题，就这样的房子出现一个村子里都不是偶然的，而且又是这么古老的样子，就相对来说明代靠前的样子。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丁瑶先生在禹县工作多年，不论是上一次的讲述还有这一次的讲述，大家都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丁瑶先生对禹县的热爱。前面啊我们说过了禹县的各种各样的建筑，也说过了禹县的很多的水源，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玉县的人，玉县的四季。 最后玉县的四季节气，我们近一年在玉县做工作，基本上每个节气都会去过， 最热的时候也不热， 农忙的时候，秋收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大家都歇的时候，等着过年，等着过年之前还没有正式开始办年货，然后前边的活都完事了，就是天又特冷，不愿意出来，就整个大地村子你从外边看好像跟没人似的，在那个时候大寒前后零下20多度，然后说北边又来冷气降温，那时候就是要去看看到底人怎么，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不是凋零的老村子很多嘛，然后我们就会想，觉得这个有一面朝南的墙还是很重要，因为风来的时候我们就都蹲在墙根底下，因为还有太阳，然后风就挡住了，觉得这个是人类的伟大发明，比那个一般就是人造，这人造的东西小环境特好，你要没经过那个就不知道，就不觉得，在那儿觉得特别好，反正就是每个时候吧，每个时候，然后春天还挺好的，味道是另一种，因为正好花开的时候就是鸡肥的时候，现在不是在退耕还林吗，退耕还林呢，一方面这个田地呢就会鼓励他们变成这个，特别是往海拔高的地方去啊，就变成种果树，也有经济收入，而且国家还有补贴，其实村子里边70-80岁的人还在种地，然后自己种很小一块地，但是呢你说找别人种也没必要，自己就慢悠，我觉得也还可以算当劳动，但是这劳动量稍微有点大了。龙王庙虽然已经不用了，就是有天气预报了，但是最后的人为的痕迹不是那个松树，而是还有那两根香，就是有一些相对来说自由轻松没什么事干的人，大概应该是比最老的人，村里最老的人当然我觉得会有接近100岁，80-90岁应该是有很多，然后呢比他们再年轻一些的，但是比40-50岁30-40岁再大一些的有一些，就是他们有些传统的东西，有的人每个村都会有，每天早晨要把所有庙上一遍香，夏天长起来了，颜色不同了，绿油油，然后动物们也很高兴，就是生机勃勃，是最能看见多的水的时节，到处都是绿，不同的绿色，不同的绿色，水都长满了，因为泉水然后降水都多，秋天的颜色，秋收的过程中有的地已经收割完，就是亮亮的泛白的颜色，有的地方还没有冻，就是黄黄的，有的地方已经攒起来一堆一堆的那个秸秆，就是那圆点，然后呢形成了不同的几何，大地的艺术，很感动，因为我们那段时间在禹县吃饭，就知道自己吃饭是这么吃的。然后一个村子的空间其实很复杂，我们夏天去春天去的时候可能看上去这是一个空地，甚至那个就堆了很多各种各样马牛在那吃草，但是在秋天的特定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变成一个干净的场地，就是在这打粮食，然后大家轮流在这使用，在村口比较重要的地方有一块空地，高亢的地方，然后羊其实也是一个经济来源，一个人比较方便的，如果能带一只狗能放50只羊，100只羊两个人可能得需要带1条狗到2条狗，如果一个人没有狗也可以带50只羊，那个人很强可能，一般不会再少，再少就不经济，羊特多，秋天但是因为冷结了薄薄的冰，早上我们过河的时候还是结冰的，中午下来的时候就化了，黄色的不是屋顶，黄色的全都是晒的玉米，在院子里边堆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就成了地景的改变者，水安静的流过，秋天秋天很好，冬天曾经有泉有水的地方冻结了，然后底下其实它还在暖和时候还在流，我刚才说莲花池的冬天旁边那个温泉在往上喷水，当地人呢就在这儿洗衣服，因为实在太暖和了，那水温应该是30度左右，莲花池的冬天安静的冻在这儿，冬天玉米也很安静，从天上往下看那一大堆黄，这就一个院子里边的做成了一个大的像罗马战车一样，其实装玉米的，因为它底下其实是有这个滚动的木头可以移动，还有羊树木，三关河旁边的安静的河流在流过，就跟几千年前或者10000年前先民们在冬天看他们流过时候一样。